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在九度，最小相对湿度2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目前各艺术院校校考拉开序幕，近几年从各校招生录取要求来看，艺考类专业高考文化成绩录取要求持续走高，各地各校严把文化关。然而在每年一波又一波的艺考生中，文化课一直是所有艺考生的硬伤，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艺考生因为文化课没有达标而落榜。艺考生文化课复习也不能放松警惕，不同层次艺考生怎样选择艺考院校，艺考生该如何突破文化课的壁垒？面对形势越来越严峻的艺考新环境，艺考生们要考多少分才能上理想的大学呢？教育面对面邀请艺考专家为艺考生详细指导。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艺考零距离，艺考路上文化课如何顺利上岸。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目前在紧张安排校考的同时，如何又该兼顾文化课呢？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京华学校全日制校长、艺考备考专家赵宏凯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经验，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了京华学校18级毕业生阮明心为大家一起分享经验。那明心高考文化课成绩当年是550分，以综合分前几名的成绩录取了首都师范大学美术教育专业，校考成绩非常优异，取得了北京航天航空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服装学院和北京印刷学院的校考证。那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我们的互动。另外我们的节目呢还在听听FM 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与我们随时互动。好的，那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教育热点。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庆祝改革开放40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今天播出平昌冬奥会北京8分钟虚拟仿真团队负责人、北京理工大学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实验室主任丁刚毅专访《科技的力量与美》。600多件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亮相，获奖作品聚焦环保、航天航空领域。大学生支付方式调查显示，超70%出门不带现金，移动支付成为主流。好，以下是详细内容。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党在沙漠前的屏障，是红是橙是是最壮，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 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开闭幕式的宏大场景，到2018年平昌冬奥会充满科技感的北京八分钟，大量虚拟视觉技术的应用给全世界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背后的神秘力量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个团队，团队的掌门人是该校计算机学院党委书记、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实验室主任丁刚毅教授。上世纪80年代考入大学的他，带领团队用近30年的坚持，让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跻身国际尖端水平。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今天请听北京城市广播记者杨江红的报道。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犹在眼前，10年后韩国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北京八分钟表演再次惊艳世界。 机器人在操纵，他们借助高科技实现影像的变换，融汇科技与文化的视觉。 为这些虚拟视觉表演技术提供保障的是北京理工大学丁刚毅教授领导的虚拟仿真团队。这10年间，他的团队做了3件事： 2008年北京的夏季奥运会，2009年的60年国庆，20万人的群众游行队伍，天安门广场的光立方演出，是2010年到现在的央视春晚，整个视频仿真切割设计都是在我们这团队下一直做到现在的。目前我们可以说，在某些地方上已经到了一流水平了。 丁刚毅教授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力学专业，其后攻读了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工程专业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他说，今天所做的这一切及取得的成绩，并不是当年能设想出来的。 当年我记得我做博士论文期间用的这个最好电脑是386的 20E， 无论是说当年算的力学现象，现在算的这个人机交互，包括这个环境仿真的东西，都是没有离开自己的兴趣点的，抓住关键的节点吧，做出自己事儿来。 丁刚毅所说的关键节点是在2000年前后，国家大力发展软件行业的政策支持。 国家领导人出访发现印度、以色列、爱尔兰那些国家的实力不如中国，但是人家的软件行业发展很快，那是我们国家的未来的发展重点。那我们就想在软件学院里边，针对非力学专业的这个学生资源，我们要做什么事儿？所以我们在数字媒体技术这块，就结合原来的这个仿真技术，做了一系列的跟游戏、演出、影视相关的工作。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虚拟仿真技术的应用成就了一场科技的盛宴。丁刚毅基于学者的职业使命，要把经过市场检验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科研项目转化成教学项目，培养专门人才来应对国家和市场的需求。当年丁刚毅教授作为学科负责人，成功申报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北京市交叉重点学科，2011年获批教育部数字表演自主设置交叉学科。 我们的培养模式其实就是老师是来源多元的，合作过导演都是我们实验室甚至我们这学科的这个带队伍的老师、讲课的老师。我们的很多博士你都想不到，本科是学设计艺术的，读的是计算机或软件的博士，通俗一点讲，左手可以写代码，右手可以画画的，这样人才其实社会上在文化行业里边急需，真正管用的那些顶尖创意人才不是学校能培养出来的，一定是在实践中做出来的。 中国虚拟现实与可视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公共安全专业委员会主任周忠教授表示，改革开放让我国的虚拟现实技术迎头追赶国际的脚步，丁刚毅教授带领的团队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推向了世界前沿。 先行者他们的一些这个点应用肯定能去影响这行业领域更大范围的推广。有关研究方面，特别在真实场景到三维的方面的技术呢还有优势。90年代在国际上虚拟现实技术开始了第一波的热潮，而我们国家对外开放呢，可以更容易的通过互联网去获取网络上的一些信息和知识，然后一直到这个2000年以后产业界就开始出现了，再到现在这个大概2016年形成这样一个新一波的热潮，所以这个都是跟我们国家的开放发展和工业界的基础都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在整体上核心软件或者说这种硬件上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改革开放所积累的工业界的制造业技术和科研界的一些技术和人才积累，能够基本上跟国际上比较同步的去发展，可以预计过几年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多的感受到它的一个快速发展。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教育资讯。教育部17号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吸取近期学校安全事故教训，立即开展学校及周边安全隐患排查工作，重点加强人防、物防、技防设施的建设情况、学校食品与卫生安全情况、冬季采暖及消防安全情况、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举办的 K12 在线教育论坛近日在京开幕，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将教育书本的系统且深度的知识传播与在线教育通过相关渠道进行融合，为学生提供复合型的精准化知识解决方案，将成为未来教育传播的重要发展方向。在日前举行的第七届大学生科技创新作品与专利成果展示的推介会上，600多件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亮相，获奖作品和项目聚焦环境保护、新材料、航天航空技术、百姓生活和电子消费等领域。中国青年网近日对全国1021名大学生展开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90%大学生最常用的支付方式是移动支付，超70%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身上不带现金。对此，专家建议要理性消费，在交易过程当中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卡卡号以及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避免发生纠纷。第十届网易教育金艺奖颁奖典礼日前举行，今年主题是致敬时代，赋能未来。十年耕耘，金艺奖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界影响力最大、最权威、最有代表性的年度评选之一。颁奖典礼现场，国内外权威教育大咖、专家学者、行业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把脉教育动态，展望行业未来，并颁发了包括2年度特别奖、改革开放40年国际教育功勋人物、年度公益大奖等26项大奖。为期4天的智慧杯北京市大兴区校园篮球赛日前落下帷幕，吸引了7支中小学代表队参加。本次比赛使用了全新的智慧篮球系统，已被本市多校多所学校引进。该系统除了在比赛中实时剪辑和投放视频之外，还能从戴在学生腕部的传感器采集各项运动参数，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不同的强度的竞赛。好的，以上资讯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晴天为您播报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节目，艺考零距离，艺考路上文化课如何顺利上岸，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目前各艺术院校校考拉开序幕，近几年从各校招生录取要求来看，艺考类专业高考文化成绩录取要求持续走高，各地各校严把文化关。然而在每年一波又一波的艺考生中，文化课一直是所有艺考生的硬伤，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艺考生因为文化课没有达标而落榜。艺考生文化课复习也不能放松警惕，不同层次艺考生怎样选择艺考院校，艺考生该如何突破文化课的壁垒，面对形势越来越严峻的艺考新环境，艺考生们要考多少分才能上理想的大学呢？教育面对面邀请艺考专家为艺考生详细指导。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带大家一起关注的是艺考，我们在艺考路上文化课如何顺利的上岸，同时又如何选择目标的校考院校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清华学校全日制校长、艺考备考专家赵宏凯。赵校长您好。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欢迎赵校。另外我们今天还为大家邀请到清华学校18级毕业生，当年以高考文化成绩550分的优异成绩录取到首都师范大学美术教育专业的阮明星同学。那今天明星呢也做客节目，给我们分享一下当年他备考的经验。明星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阮明星。 好，欢迎两位。那么高考的首场考试哈，北京2019年高考美术类的专业统考在8号的时候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就要到了咱们 非常紧张的一个校考准备的环节了。 对， 那其实如何准备校考一直都是家长头疼的一个问题，就好像我们在那个菜市场里边选鸡蛋，不忍心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是又怕选择太多，这个目标院校比较分散，最终影响我们这个合格证的这个收取哈。 对， 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如何选对校考的目标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一定要讲究策略哈。那可能大家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我们每一步该怎么做，所以今天咱们这个节目一步步教大家哈。首先第一点，是不是要确定一个明确的校考目标呢？ 这个呢，一定是我们在校考备考之前呢，首先我们要对自己的校考目标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嗯， 因为咱们选择的高校应该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确定哪些高校作为我们最终的校考的目标院校，我们一定要综合考量。 嗯， 那么在这当中呢，可能我们需要考虑好多的因素在当中。 嗯，比如说哪些？ 比如说第一个，首先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在这个校考学校的数量的选择上，首先就要有一个合理的度。 嗯， 我们在校考学校的时候，如果校考学校选择的比较少，那么将来我们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选择的余地比较小了。其次，但是如果我们要选的比较多的话，那么有可能呢，就是我们在校考学校的时候，我们的备考过程当中可能就疲于应付，我们的校考备考呢可能就不会特别的专注了，我们的精力可能就达不到了。哎，所以说第一个校考的数量，我们建议大家呢要做一个合理的度的选择。 那这校考数量大概选几所比较合适呢？ 我们建议大家呢选六所比较合适。 六所哈。 哎，这六所当中呢，另外还有一个批次的安排。 嗯。 有两所呢是我们可以稍微高于我们目前的这个专业课和文化课水平的，作为我们冲刺的院校。 嗯。 另外呢，有两所呢是作为我们的和我们的专业课、文化课目前水平比较相当的，哎，我们这种保的院啊，这种稳的院校。 嗯， 另外呢还有两所呢建议比我们现在的这个水平呢稍微低一些的这样的保的院校。所以说我们有冲有稳有保，要拉开档次，拉开梯度。 哦， 这样呢对于我们将来填报志愿，我们的录取相对来说把握就比较大一些。 比如说有些同学他选的院校很多，但是都集中在同一个批次，可能到最后的话风险会很大吧。 对，是这样的。如果我们选的这些学校都是比较高的学校，那么将来呢我们就有可能存在着一个风险，就是掉档的危险，退档的这个风险，我们上不了这个提档线。 嗯， 对吧。如果我们选的这些学校呢都是同等水平的，那么我们也就没有梯度了。 嗯， 哎，如果我们选的都是比较低的，可能将来我们这个分数，高考分数比较高，那么我们这个分说白了就是浪费了，就有点。哎，所以说我们建议第一，校考学校的选择上，数量上不要太多，六所。第二呢，要拉开梯度，拉开档次。哎，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的这个志愿的填报，我们的录取相对来说比较有优势。这是第一个需要提醒大家的。 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建议选择这个学校的时候要考虑这个地域因素。包括我们校考期间选择学校数量上，我们要考虑一个地域因素。 嗯， 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像我们传统的一些美术类院校，像国美，我们知道它在杭州，对吧？央美和清美在北京，像鲁美呢在沈阳，哎，像川美呢在四川，在重庆了。那么这些校考学校，如果我们选择的时候，哎，他们这个地域比较远，那么我们可能花费在路上的准备的这个时间，就比较浪费了，就比较多了。 这个也是必须的， 这是比较考虑因素。其次呢，我们要考虑第二个地域的因素，就是将来我们去到一个城市去上学，我们这个城市呢，它将来是要面在那儿生活四年的，对吧？我们将来要考虑我们所面临这个学校，它的就业啊，哎，它的这个将来的我们的这个人脉关系啊等等，这些因素都有考虑。我们知道的艺术相对来说，它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对吧？它是一个意识性的东西， 有一个好的艺术的大环境。 对，而往往什么情况下呢？艺术水平院校相对比较高一些呢，可能就是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一些一些一线城市，比如说像北京。我们说了，北京呢作为我们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我们的文化和科技中心了，对吧？这样的一些城市呢，它相对来说艺术氛围包括我们学校的一些所遇到的一些老师，他相对艺术人才比较集中。另外将来我们就业的时候，我们说了经济比较发达的这些地区，我们的就业，我对于我们这种文化，对于我们这种艺术的需求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广一些，比较多一些。 其次呢，所以说相反，如果我们去到了一些经济水平相对来比较落后的一些城市，那么这种对艺术文化的需求是不是可能就会少一些？所以说我们要考虑一个就业的因素啊。第二个呢，第三个呢，我们要考虑一个要充分的考虑我们学校录取的原则，要扬长避短。因为我们不同的学校它录取的时候即使同一个学校它的不同的专业它的录取形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学校呢，它是按照文化课各项按专业课由高到低来录取。 对。 有的学校有的专业呢，它是按照专业课各项按文化课高低来录取。还有一种形式呢，是按照文化课和专业课按照不同的比例然后总分加总来录取。所以说我们在备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充分了解我们这些目标院校他们的录取方式是什么样的。其次呢，还要了解自己的现在的学习状况是什么样的。我们要做到扬长避短。比如说如果我们的专业课我们比较有优势，文化课相对来说薄弱一些，那么我们在选择这个校考学校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去选择那些按照文化课过关专业课由高到低来录取的，这样我们考上的几率过关的几率就比较大。 这是一个小窍门， 哎，小窍门。其次呢，相反，如果我们的文化课学的比较好，我专业课可能不是特别特别理想，那么我们在挑校考学校在挑这些专业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去挑那些按照专业课过关按照文化课高低来录取。 哎，有点心机。 对。还有如果我们两个都没有特别特别有明显的优势，那么但是两个相加，哎，我的总分比较高了，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去选择那个按照文化课和专业课总分相加总分由高到低来录取的这样的学校，这样的专业去选择，我们就比较有优势了。哎，如果没有特别的优势的情况下，就按照一个总成绩，哎，整体，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好，这个是录取原则。 对。第四呢，我们得考虑什么呢？要考虑学校的实力。我们的传统的艺考院校当中，第一大类是综合院校。像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我们传统的首师，对吧，这是我们综合院校，像北航北师，这都是综合院校，它不是专业院校。但是相反，像我们提到的常见的北服、北印、国美、川美、央美、清美，这都是专业院校。另外呢，学校呢它层次还不一样，我们传统的有原来的有叫985、211、一本、二本，到我们现在呢有双一流，对吧，我们选择的这个学校呢一定要结合自己的现在的特长，结合我们将来的专业的人生的发展方向去选择了。比如说我就想在专业课上相对来说比较突出，我就走一个专业路线，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尽量去选择那些专业院校。比如说我就准备学国画了，在这个方向去发展了，那么国画我们就知道它国美在国画这个方向它是比较有优势的。所以说我们就建议大家你去选择那些专业院校，选择它的那个优势专业去学习。相反，如果我不求专了，我求博，我求这个广知识的广，知识的博，那么我们就建议你去选择那些综合院校的艺术类专业去学习。因为这些学校呢，它除了学好这些专业课的同时，他会强调特别重视这个文化课的学习。另外呢，像前边我们跟咱们这个北师和首师的招办的主任都曾做过交流，这样的学校应该是综合院校，你还可以在这些学校当中，在学好我们专业课的同时，还可以发展我们的第二学历，你还可以另外学一门。所以说这样呢，就对于我们的这个知识面的广，广博是有优势的。另外呢，我们还得了解刚才我们说了不同的院校的层次，你有985学校，有211学校，有一本院校，有二本院校，我们传统的有三本院校，当然这两年我们一本二本，明年我们会二本三本合并了，今年明年我们会一本二本可能还会合并，这个概念没有了。但是我们的双一流，对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拿到的毕业证不一样，将来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学校的综合实力排名怎么样，对于我们的这个就业是影响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考虑学校还得要考虑这个学校的综合实力排名以及专业排名，要充分的考虑到我们将来的就业的因素。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最后一条呢，就是提醒大家呢，我们一定要选择校考学校的认真的去研究我们所在学校的它的招生简章，看一下这些招生简章当中，它对 报考条件有没有要求，它的录取形式是什么样的，它在我们所在的省份有没有这个录取名额，哎，它的录取是按照分省录取还是全国排名录取，这都得考虑，哎，包括我们文化课要求是多少，文化课要求有没有小分要求，哎，专业课上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单考科目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在这儿我们举一个例子，以北工大为例，北工大的设计它专门有一门课程要求是单考的，除了我们传统的素材、色彩啊、速写啊、素描之外，它要考一门创意速写，对吧，如果我们备考的过程中我没有认真提前单独准备这一门课的话，那么我们的校考备考 那一定是不占优势的， 一定是不占优势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单科科目的考试要求，哎，考试内容上考什么内容，哎，小分的要求以及录取规则啊，是否承认联考成绩，再有看学校的批次。所以说我们挑选一个目标院校，哎，校考目标院校是要综合考量这些因素的，不是随便我们挑了几个就完了。哎，当然还有一个小技巧需要注意的，小的需要提醒我们家长和我们考生的是什么呢，就是时间一定要看校考时间， 别冲突了， 哎，别冲突了，别我挑了两所学校，挑了三所学校就同一天去考试， 那太遗憾 了，那我们可能就只能考其中一所了，对吧，哎，所以说这几个哎，需要我们提醒我们家长，提醒我们考生们需要注意的。 其实这段时间家长也可以帮考生多了解一下，充分收集一下这方面的备考信息哈。做到心中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哈。 对，哎，我们一方面要了解我们所报考的学校的它的这个各方面的要求是什么样，另一方面呢，就还得结合我们自身的这个优势在哪里。所以说我们要做到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我们的长处，对吧？这样呢，我们挑一些学校去当做我们的校考目标院校。 好，今天这个六条哈我们已经捋清楚了。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微信网友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问了，别着急，我们一段广告之后下段时间会为大家集中的解答。今天为大家一起带来的是艺考路上文化课如何顺利上岸，也欢迎大家这段时间赶快发送您的疑问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这是一档关于选择的节目。吃药还是打针？去社区医院还是去三甲大医院？手术还是保守治疗？当您还在纠结选 A 方案还是 B 方案的时候，时间正悄然溜走。从看病的选择谈起，与您分享人生智慧。我是安阳，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9度。 路况信息， 好，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情况。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通惠河北路三环到二环东向西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桥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目前各艺术院校校考拉开序幕，近几年从各校招生录取要求来看，艺考类专业高考文化成绩录取要求持续走高，各地各校严把文化关。然而在每年一波又一波的艺考生中，文化课一直是所有艺考生的硬伤，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艺考生因为文化课没有达标而落榜。艺考生文化课复习也不能放松警惕，不同层次艺考生怎样选择艺考院校，艺考生该如何突破文化课的壁垒？面对形势越来越严峻的艺考新环境，艺考生们要考多少分才能上理想的大学呢？教育面对面邀请艺考专家为艺考生详细指导。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艺考零距离，艺考路上文化课如何顺利上岸。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京华学校全日制校长、艺考备考专家赵宏凯，京华学校18级毕业生阮明星同学和大家一起做经验的分享交流。那刚才赵校给我们分享了选择目标院校的6步哈，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家长的一些针对性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这个济南呢，他说孩子专业比较强，但是文化课一般，请问哪些比较好的学校文化课要求比较低呢？ 是这样，这个孩子呢，刚才我们说了，他专业课比较强，文化课比较一般。那么按照刚才我们说那个原则来说，我们就尽量去选择那些按照专业课排名、文化课过关这样的学校、这样的专业去选择了。就目前来看呢，相对来说，我们美术类的，比如以美术类为例，它在美术类的专业上分成这么几大类，一类是美术类，一类是设计类，另外呢还有就是艺术史论类。那么相对来说，这三个来说，艺术史论类对文化课的要求是高的，是最高的。你像我们的清美啊、央美啊，这两年它的艺术史论类就将近600分了，这么一个分数要求了。那么相对来说呢，就是美术学类和设计学类，它的文化课要求就相对来说比较低了。它是按照文化课过关，专业课由高到低来录取了。你比如说像我们的清美和央美这两年来看，比如说像清美，清美的这两年来看呢，它的文化课呢，比如说像它的设计学类。 啊，设计学类呢，它的文化课要求呢，是按照达到本省一本线的50%就可以了。 嗯嗯、 比如像咱们这几年文科一本线是570-580分， 嗯， 那么总成绩文化课要求你到多少就可以？50%，那么就是。 啊 哎，除一半就可以了， 这个要求还是比较 低的，将近300分，300多分就可以了、 嗯、 对吧。还有你像我们的清美的美术学类，美术学类去年来看啊，2018年来看，今年嘛还能算今年的、 嗯、 文化课文科最低分是432分、 嗯、 理科呢最低分399分就可以了，这是画的文化课分数线、 嗯、 所以说就400多分左右这么一个分数就可以上他的美术学类了。 嗯， 所以说我们就选择这样的专业去挑就可以了。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花儿美、 嗯、 他家孩子美术联考感觉很好、 嗯、 而且专业能力很棒、 嗯、 那校考除了央美清美这样的高校，是不是还要报几所普通的院校保底呢？这个需要吗？ 是需要的。刚才我们说了、 啊、 要有冲有稳、 嗯、 还得有保， 嗯， 对吧， 这样心里有底儿， 尤其是哎有底儿、 嗯、 哎，刚才尤其他提到了他的统考联考成绩比较好， 哎， 这几年来看呢，就是刚才他们提到的有一类院校，就是我们的综合类高校， 嗯， 像首师、北师， 嗯， 哎，像这样的一些学校，哎，他呢这两年啊、我们得到的信息就是有可能会取消校考，他录取的时候就只按照北京的统考成绩来录取。 哦、那对于联考发挥很优秀的， 哎，对于我们的联考发挥很优秀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哎去看一下他们这样的一批院校， 嗯、 综合类高校，不是我们的专业高校了， 嗯、 像清美啊、国美啊，这是我们的专业高校、 嗯、 啊，斐福啊。哎，像首师，哎，北师，对吧？像我们的什么北化工， 嗯、 哎，北京那个首经贸等等，这样的都是综合类高校。 嗯、 综合类高校，它对可能这两年就是越来越依赖于我们的北京的统考成绩来录取，不再单独组织了自己的校考了。 嗯，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号入座哈。 对对对、 嗯。好，明星还记得当时是怎么划分院校的吗？当时选了院校哪几所，还记得吗？ 我当时选的院校其实跟赵校长刚才说所选院校的方法是差不多的， 嗯， 然后我当时也是把央美报到很高， 嗯， 然后底下有保底的像北京印刷学院等等这一类之类的， 嗯，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排列顺序是能够最大的稳妥的保证孩子能够进入理想的高校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其他一些家长，比如说这个米兔兔，还有高三加油，假装潜水，这些都是关于咨询文化课的， 嗯， 那其实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已经进入到第二步了，就是我们已经确定好了目标院校之后，那接下来就是对于文化课的要求了。那你比如说刚才不同院校对于文化课的要求不同，那即使在同一所学校对于文化课 的要求不同 的 专业， 对，也是不同的。嗯、 对， 比如说之前中国传媒大学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嗯，他们今年就产生了3种录取办法， 对， 就是按专业排名和按综合排名、 嗯、 以及按文化比值来录取哈。 对， 在这方面哈，咱们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各位家长？ 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一点，比如说就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中国传媒大学， 嗯、 中国传媒大学呢，今年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他首次增加了一个考试， 对， 哎、而且考试呢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 嗯、 是元旦当天参加考试、 嗯。 考试的内容呢，文化课， 嗯， 两科你任选，语数外， 文史哲 或文史哲， 嗯， 对吧？要参加这么一个考试，而且这个考试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哎，是在考文化课的同时，还需要提前提交自己的作品， 嗯， 专业作品， 嗯， 专业作品呢也分成了几档，哎，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 嗯， 优秀的，哎，直接认定你下这次考试， 嗯， 直接通过，对吧？哎，良好的是降，哎，10%， 嗯， 哎，然后通过的，就是还得看那个文化课怎么样， 嗯， 不通过的是按 你 的文化课，还得给你上调， 嗯， 所以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可以看到的是，就是这几年来看，我们的专业学生、专业考生对文化课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嗯、 从2016年开始呢，16年、17年、18年，连续3年，教育部专门发布了一个文件，就是针对特殊类型考试考生，包括我们的美术生、什么播音主持、舞蹈等等、摄影，提出了两个明显的要求。第一个就是要规范我们的专业课考试，要各现在我们北京呢，可能只有美术生有统考。那么其他的专业可能要逐步要推行这个统考， 嗯， 哎，第二个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明显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要 提高我们的专业考生的文化课水平要求了。 嗯， 要求呢，到2019年的时候，我们的中央部属高校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不低于本省的一本线 啊。 教育部连续发3年发文， 嗯， 已经明确说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文化课成绩越来越重要了。 嗯， 我们的文化课成绩越来越重要了。就是我们的文化课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几种录取方式，我们要扬长避短，我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去备考啊。文化课总体的一个大的方向是提升文化课成绩要求，这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我们对于我们的艺术发展到什么水平，其实最终不是由我们的艺术决定的，是由我们的文化理解能力决定的。 嗯，没错。 所以说我们这是我们为什么会提高这个文化课的要求的一个大的背景。 嗯，你看这高三加油这位家长说，嗯，校考期间是不是不需要复习文化课？这是不可能的， 对 吧？对，这个是一定要，因为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时间。 嗯， 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时间， 对对对， 虽然你很忙很累哈， 嗯， 但是一定不能兼顾，就是一定要兼顾文化课的复习哈。 对对对。嗯， 那想请问一下赵院长，就是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校考期间啊， 嗯， 咱们如何兼顾文化课的学习呢？ 首先呢，我们呢，这种对于文化课的学习呢，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我们北京高考它这几年变化。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就是教育部连续3年发文了， 对， 就是要提高文化课的要求了。 嗯，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北京的高考这几年文化课的变化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嗯，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文化课备考提前的话，那么对于将来我们的这种文化课冲刺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如果我们都等着我们的这个校考结束之后再去冲刺文化课，可能就不到100天的时间了，来不及了。 对， 哎，在这种情况下，就文化课都要提到一本线这样一个水平了，有的专业，那么我们在这样短短100天的上去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所以说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北京高考的这个变化，要了解这个文化课的要求，要重视文化课系，要及早去安排。首先所以说我们要从有这种意识才可以，然后才是说我们怎么去安排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安排的时候呢，就是需要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明确我们的目标院校，要看到我们的目标院校它对于文化课的要求是什么样的，总分要求大概是什么一个层次水平，哎，文化课小分的要求是什么一个文化水平，哎，同时呢也要了解自己的这种文化课基础，尤其是我们在他要求的那个文化课小分上如果有明显的短板，比如说现在要求比较多的是语数外三科， 嗯， 哎，你像我们的清美它的艺术理论类这样的一些专业，它要求语数外三科都不低于90分， 嗯， 哎，设计类专业它要求语数外三科不低于80分 啊。 如果这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两年来看，我们的好多同学，尤其是数学和英语，有的同学呢，是明显存在短板的。 明星当年是哪一科是短板来着？刚才咱们聊的时候， 我英语比较弱， 英语比较弱。咱们金华学校也是针对这个 弱科给他制定了一个计划哈。 对 ，尤其是针对这种短板存在这种短板的，而这个短板恰恰又是这个学校他要求那个小分的，专业的，哎，专业小分，这个文化课小分的。如果我们对这样的科目没有也提前去准备，提前去，哎，应付的话，到了那个文化课冲刺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把我们的这个瘸腿的短科能够弥补上来的。哎，所以说我们还得充分了解自己的情况，要了解目标学校的那个要求。 嗯， 当然了，还有一点就是要科学合理的制定我们的一个计划。我们的文化课的学习呢，刚才我们提到一定要提前，但是提前了不是说我想怎么学就怎么学，一定也是要有一个计划性的学习的。我们得知道我们在这一段学习当中它的特点是什么，这段学习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主要的精力还放在我们的专业课的学习上了。我没有大块的整天的时间去学习文化课，所以说我们可能只能是利用一些零散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去备考我们的文化课了。所以说那这样的一个时间的特点之下，我们可能只是如果做一些大量时间需要花大量时间去做的这种文化课的备考就来不及了。比如说我写一篇作文可能没有时间了，我做一篇大阅读可能也没有时间了，或者我做数学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题目，综合性题目可能也没有时间，理综的文综的一些题目都没有时间了。那么这样的时间更适于我们去学一些比较零散的零碎的东西， 所以说在内容上我们建议大家去选择这样的内容去学习，比如说举例子来说，像我们英语的单词，对吧，像我们的语文的名句默写和背诵，像我们的历史的一些基本史实，像我们政治的一些哲学原理哲学观念，对吧，哎，我们地理的一些概念等等，哎，所以说，哎，由于它的备考时间决定了我们的，哎，要有一个计划的安排，学习哪些内容，什么时间去学，哎，一般我们建议呢，利用什么时间去学呢？比如说，哎，早晨起早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去学一学要求我们背的一些东西，语文啦、名句默写呀、英语的单词啊等等， 这个时候是人一天最清醒的时刻， 脑子比较清楚，对吧？利用这样的时间去学这样的一些知识，哎，比如说，如果我们是在哎画画中间休息的一段时间，哎，画画比较累了，休息一段时间，这时候去学习是什么呢？哎，比如说我就可以学哎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八分钟，哎，我学几个语文的，比如说哎学几个语文的这个成语啊，对吧？学几个文化常识啊，哎，背讲个政治的原理啊，哎，背一些历史的概念呢，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当然呢，还有比如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一边画画其实也是可以学的。学什么呢？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去学。 听 着，比如说一边画一边听，戴着个耳机 啊。 我们好多同学是一边画画一边戴着耳机听音乐，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我们学习这些内容来代替音乐的呀。比如说像咱们金华学校推出的阅读一刻钟，哎，就是由老师去带领大家学习名著，而名著呢，这两年是我们北京高考的一个重点考察的一个内容，哎，还有呢，像我们老师们呢，咱们那个北京语文的45篇的默写篇目，哎，我们会有我们老师的朗诵版本，一边朗读，哎，你在这一边画着画就可以听了， 哎，这什么都不耽误， 哎，什么都不耽误，对吧？哎，而且呢，还有像我们英语的一些听力，完全是可以这时候去练的，对吧？这是在时间上、内容上、形式上，我们都可以好好的选择，对吧？晚上睡觉之前都可以，哎，还有一点呢，就是需要注意什么呢？除了这个时间呢，合理的学习计划呀，学习内容啊，另外还有一点呢，我们还得知道，我们的艺考生虽然说提升了我们的文化课成绩的要求了，但是总体上来说，对文化课的要求还是相对来说没有文化课。文化生要求比较高，哎，我们呢，北京目前来看，各科基本上就是难易比试卷的难易比是2:6:2这么一个难度，有20%是最基础的题目，60%是中档题目，20%是难题。所以说我们在备考的时候还得有一个要学会取舍，那些相对来说比较难，文化学文化的同学都不一定能够掌握的东西，我们要懂得放弃。我们重点去抓那个80%的中低档题目。 哦，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放弃难点，打好基础。而且北京的高考这两年也在做一个变化，就是不考偏难怪题，重点考双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能力这几个基本的东西，而它重在的对基本能力的一个灵活运用的考察。所以说，我们要避免题海战术，要避免偏难怪题，要了解北京的高考的这个目前的这个趋势，来做到有的放矢的去备考。 好呀，虽然咱们这个校考很紧张哈，但是听赵校这么一说，积累点这个零碎的时间，其实我们这时间还是非常够用的哈。 对， 好，想问问明星，当年还记得在校考期间你是怎么备考的吗？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经验可以分享？ 我觉得我在备考期间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妈妈她特别的明智，她特别重视我的文化课的学习。其实我在备考期间呢，对文化课的学习也没有占非常大的比重，因为主要还是在练习绘画方面。但是我当时做的第一点事情，其实跟赵校长刚才说的非常相似，就是我每天只抽出半个小时来复习一下，就是看一下我之前记过的笔记，其实并不是做题，就只是看一些数学公式，或者是英语单词之类的。它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你的知识点还存在于你的脑子中，就是让它记忆比较清晰。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其实许多画室中它都有补习文化课的时间，其实虽然对于某些学生来说，就是他补习的知识点的难度，或者是他的速度，其实是并不满足于你个人的需求的。但是其实整块的学习时间在画室的时候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你可以跟着画室老师的脚步走，然后呢来进一步夯实基础，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好，哎呀，我觉得是一个明智的家长哈，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千万一定要 记住哈，这个文化课成绩对于孩子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校考期间千万不能落下。 对对对， 如果说一旦落下，后期可能想补就补不回来了。 嗯， 而且有时候艺考的时候同学们会遇到这种问题哈，比如说校考这个院校发挥的可能不太理想，然后心里边一直记着，甚至耽误了文化课的这个复习哈。其实也要提醒各位同学，考完了就结束了， 对， 这个就翻篇了，就不要再想着了，咱们要向前看哈。 对对， 其实咱们聊到艺考生的心理层面心态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甚至比咱们的成绩更加重要。可能我们这个校考结束了之后，艺考生会面临一个焦虑的心态，他可能会担心会不会我这个自己的专业排名怎么样啊，我会不会收到这个理想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啊，可能这种焦虑会持续一两个月左右哈。 对， 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咱们一定要有定力，不要觉得这种文化课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种一定不要有哈。这种心态咱们如何调节？赵校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每年呢，针对这个心态的问题呢，我们会遇到好多的同学，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嗯， 首先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我们因为大部分的校考专业合格证是到四月中旬才会出来的， 一直等待， 一直等待， 好漫长。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过去的我们就让它过去了。 嗯， 这个我们已经影响不了，已经决定由我们决定不了了，我们已经考完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全部的精力，首先放到我们的文化课学习来，专业课已经考完了。成绩已经在那儿摆着了，这个已经不可扭转的东西了。我们只能把这个精力放在我们现在还可以改变的东西上。 嗯， 我们可以改变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文化课。 嗯， 就是我们文化课。包括呢，我们的文化课呢，因为我们来了之后呢，四月份我们会组织我们同学们参加，四月初会参加咱们的一模考试，五月初会参加咱们的二模考试。其实这个考试呢，有的时候同学呢也会出现一些因为成绩的波动而产生的这心理的波动。每年我们都跟同学们说，文化课备考好坏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心态决定的。因为如果我们每次考试考前就焦虑，考后又紧张等等，这样呢可能会持续一周或者两周的时间，我们一共就十几周的时间，一百多天。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考试，我们要充分认清楚我们这考试的目的，我们经常跟我们同学说，考试目的是为了检查我们学习的状况，是为了我们查漏补缺，是为了我们后期更好学习。最终的影响我们的是否考上的是我们的高考。所以说每次考完了，不管考得好还是考得不好，都会提醒我们同学们要正确去面对。良好的心态是我们文化课成绩能否学好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在这儿呢也得提醒我们的家长，因为我们以前呢也会发现这种情况，我们学生们还不着急呢，我们家长着急了。因为我们艺考生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时间紧，任务重，底子薄，要求高，对吧？一百天的时间，现在呢要达到一本线这么一个成绩，基础又比较差，时间非常紧迫的情况下，心态是非常容易产生波动的。好多同学，我们以前，一些成功的同学，我们会发现他们不仅仅是努力了，在学习上花了很大的精力，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心态。摆得非常正，能够做到波澜不惊，一心备考。 有时候吓死我们的不是那个考试，是我们自己啊。 对， 别自己吓唬自己。好，这个心态第一点啊，建立好了之后我们才能准备文化课的考试。但是对于艺考生来说，他可能和普通高考生相比，在学习方法上还是存在很大的区别吧。 对，是有不同的区别的。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文化生呢，刚才我们说了，它基础相对是比较差，时间比较紧。那么在文化的最后的文化课冲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提的一个建议呢，就是要提高学习效率。怎么提高学习效率呢？就是第一，我们要善于取舍。比如说我们文化课备考的时候，一定要找那些有专门针对文化课备考经验的一些机构。有这种针对文化课的专门的编定了文化课专门教材的这样的一些机构。有这种对文化对咱们的艺术类考生呢，非常了解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这样的老师的机构去找一找。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阶段不能再回到学校随大溜学习了。 是不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大部分的艺考生呢，这大半年的时间都在学专业课。他的文化课成绩呢跟原来的同学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差距。我们回去之后呢，如果我们的教学呢不是针对他们去针对教学的，不是针对艺考生教学，而是回到那些文化生当中，插到他们当中去学习。他们已经现在文化考生到我们春节过后基本上进行二轮复习已经开始了，而我们同学们呢一轮复习还没开始呢，他们的教学针对性不强，我们的备考的效率就不高。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同学叫阿亚，他说咱们清华学校有没有针对这样的艺考生打造的这种班级呢？可以选择吗？ 我们每年都会有上百名同学来，几百名同学来我们这儿学习的，而且咱们提到了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这种教学经验都是非常丰富的，每年呢都有好多的同学从咱们这儿考上清美、央美这些一流的院校，而且是针对艺考生，有我们的艺考的单独的教材，有我们专门的艺考教师队伍等等，包括我们的专职班主任，所以说每年呢都有众多的同学来我们这儿学习。 那现在还能报考吗？ 是可以的。如果我们同学们呢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话，给大家提供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可以咨询。第二种方式呢，在本周周六的下午，我们会在我们的青云校区有一场我们的线下讲座。线下讲座当中呢，我们会请到我们的一些艺考的院校的老师来帮助我们同学们来指导艺考备考，同时我们会介绍我们的这个艺考文化课这个班型。我们还会请到像我们民心同学这样的一些校友，我们的学长来指导我们同学们的专业课备考。如果我们感兴趣的同学和家长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预约我们这场讲座。时间呢是本周六下午，地点是我们的青云校区。 好，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绝佳的机会哈。好，那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明星还有什么想要对未来的师弟师妹说的话？比如说以前在复习的时候哈，校考结束之后你是如何规划一天的复习的呢？有没有什么特别事半功倍的高效复习法？ 其实我认为就是你要是想一天的复习效率达到最高的话，一定要有充足的精神。其实有些同学认为每天学习学到凌晨一两点就好像内心非常满足，觉得学够了时间，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其实你有时候在十点钟睡觉，你早上醒来的精神状态是非常好的，那时候你的学习状态是最佳状态。所以其实学习并不是为了耗时间，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明确这一点。而且我觉得其实艺考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然后其实我回忆我这个之前的18年，我也觉得高考这一年是我觉得我人生中特别美好的一年。 好，其实我们这个高考复习哈，不在乎时间的长度，而在于这个质量哈。也今天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宝贵的经验。那接下来不要走开，精彩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品读经典。 你我来自不同的地方，站在追逐各自的梦想，你我有着不同的故事，爱让我们在这里相遇。人人都有过青春年岁，我们努力学习吧。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业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因为字一个字书呢，它主要是讲这个字形了，所以结构是它的一个基础。我们要在讲结构之前，先要看一看许慎对于他做《说文解字》，他的宗旨到底是什么？他自己怎么说？他在序里头说：“治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绝亦可得而说。”古文是什么呢？古文是六国的文字啊，六国的文字。那么这个地方皆以古文，当然是讲的是战国时候的文字，是吧？绝就是他的意义可得而说。什么的意义可得而说呀？就是这里面用的汉字啊，这里面用的汉字，那么它的意义都是可以讲的。这是说汉字本身它有表意性，所以汉字我们把汉字讲通了，这个书的意思、文章的意思我们就懂了。这个是许慎非常自觉的知道汉字的表意，它有这个表意的特点。但是下面他曾经用相当长的一个地方啊，相当长的一段文章，而且举了很多例子。那么他说到了汉代啊，到了汉代就有很多的人就看不到这个古文字了，他们就把隶书当成是早先的文字。那么他就批评有很多人把这个经文字的隶书忘形来说意，就是你看见它的什么样子就乱讲字形。所以他说呢，那个时候的一些就是很多的年轻的人啊，他朱生敬逐说字义，说字来解经义，那么讲的都不符合我们汉字本身的构造的规律。所以他们说呢啊，这些人呢，他们未尝睹字例之条，就是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个汉字在造出来的时候，在他这个古文字阶段里面，那到底一个字的意义它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叫字例之条，但他们不懂。所以呢，他们讲的东西都是跟圣人的微旨是相悖的。他这个圣人之微旨呢，他当然讲的是孔子书六经的时候用的那些字，他来批评那些用隶书啊，有些东西已经不符合这个汉字的字理的一些情况。那么他下面就正面讲他为什么做说文。他说今序撰文何以古咒，现在呢他用了撰文做他的正传，并且把古咒里面跟说文解字里面的撰文不一样而有用的一些形体他也补充上，所以叫何以古咒。下面有两句话叫博采通人智于小大，信而有征，急转其说。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一个字该怎么讲，我就到处去请教，因为在京津古文斗争的那个阶段，京津古文都已经开始盛行那个阶段，大家都在那个白虎堂啊，在白虎这个堂里头，就是去讲这个经，大家去讨论啊，讨论。那时候有一个很盛的啊，一个解决用汉字来解决，有这么一个过程，大家都在那儿讨论。那我不懂，我就去问人呐，是吧？我们都知道许慎的老师是贾逵，是吧？是贾逵。当时还有很多很多的大家呢，比许慎的资格还要老的。他说我就去问他们，叫博采通人。那么他就讲我是下了功夫的。那么我讲出来的东西都是信而有征，急转其说。什么叫信而有征？就是我有根据。我们前面讲到许慎选字的时候，他一定是前人用过的字，这个字形又符合他的标准，他就给选进来。而且呢他说我也可以能听到很多不同的意见呢，但是我把这样一些意见呢，我就把它给放在一起去衡量。下面他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小学者达神旨。我干什么？我要干什么呢？我要把那些字该归纳的该把它放到一起的我就放到一起啊，所以叫理群类。解谬误就是你说错的地方我要给你纠正过来。然后小学者就是让学者能够明白，能够真正的达到这个汉字本身所显现出来的它的规律、它的神态、它的主旨。那么我有没有不懂的呢？他底下用一句话，他说其余所不知盖缺如也。如果这个东西大家都讲不通怎么办呢？我在说文解字上我就缺，就是说我不胡说。因此我们可以看看在说文序里头啊，在说文序里面许慎自己有一个宣言，是吧？有个宣言说现在的人呢，因为文字本身的变化啊很大， 所以呢，他就乱讲字的情况很严重。因此我做《说文解字》，我就要还一个汉字的本来面貌，要把形和意统一在一起，用形来说这个意啊，用形来说意。那么也就是说，他把字的构形和字理统一在一起，就能够用汉字来讲解五经的文意，是吧？用字义来讲古代的文意，古书的这个五经的文意。他希望能把过去的东西还他本来面貌。好，徐申抱着这样的精神，他来做这个说文。 东汉已经流行的是隶书，作为这个时代的人，许慎在著《说文解字》时，为什么不选择隶书作为这本书的主要字体，而是选择了小篆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首先，许慎把汉字分成两个大类啊，两个大类，一个是文，一个是字，这就迎合着他的《说文解字》嘛，他要说这个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就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他说文者物象之本，文是独体字。我们曾经说过，现代汉字已经没有物象了，所以我们想要认识一个独体字的时候，我们要把它放到别的字里面去看。好，许慎说文本来就是物象之本，他就照着东西来把它给设计出来的。字者言资辱而勤多也。什么叫资辱啊？资辱就是用文来延伸它，延伸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字可以造字，是吧？木头的木字，底下加一横是本，上头加一横是墨，中间加一横是朱，它可以劈成两半，这边就是片，那边就是材。它可以放在一起，放两个就是林，放三个就是森。你看一个木字，它就能产生很多的东西。然后它可以加意性，加上意符以后。加上一幅以后呢，就加上木字，加上三点水，就是沐浴的沐，这是形声字。如果加一个人字边呢，就是休息的休，人靠到一个树上，所以它就能产生很多字，那么就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他说那就是合体字呢，它是由独体字来滋乳出来的。滋我们知道是滋生，是生，乳是喂养，是吧？这个它是一个比方的东西，就好像一个字它可以生出很多很多的字来啊，很多字来。那么下面呢，他就给六书下了定义。这个定义呢，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读一读，背一背，记一记。首先他讲指示，他说指示是视而可视，察而见意。我们知道六书在汉朝人给周朝人著周礼的时候，著周代的东西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个名称，可见他是个教学的东西，是吧？他是在讲到教学的时候，保释教国子先以六书嘛，就是他是个小学的一个教学，等于是我们今天的语文就是让识字。他那个识字可不是今天我们让小孩一死记硬背，他把那个字理都要讲清楚的，是吧？所以他就有这个基础啊，长期的这么教，他许慎就得到很多资料。象形呢是什么？是化成其物，随体节去，因为他是要按照物象嘛。就是你看见的东西是什么，它就照着那个去勾勒它的轮廓。那么三呢是形声，形声是以事为名，曲皮相成。以事为名呢，就是讲的它的意符，曲皮相成讲它的声音，两个把它放到一起。然后会意是什么？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挥，就是把两个意思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意思。转注和假借它也有，它的转注其实就是讲的它的部首，叫见类一首，同意相守。我们可以看看，有了文和字，又有了六书。那么文是什么呢？象形是文，因为它独体字吧。指示字一般应该也是文啊，也是文。它或者是一个形体加上一点符号，或者是因为有一个抽象的东西啊，它这都是文。那么形声和会意就是字了，是吧？它是因为字如勤多嘛，它就一定是部件不止一个了。好，这是他一开始他就认为这个构型是这么一个规律。我们先看看《说文解字》的独体字。《说文解字》的独体字大多是象形字。好，我们先看第一行。第一行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平直的，所以他用直线写一点问题没有。他转成楷书，转成隶书很自然，因为他本身的轮廓就是平直的东西。但你看第二行，你完全是直线，你就解决不了了，你就变样了。眼睛把它画成方，就像窗户格，手你把它完全给它方了，就变成方了。 它就不像那个手的，它是五个指头它变成三个，是吧？器皿的口就写不了。禹呢，你看古人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天圆地方，所以那禹字它一定是一个弧形的东西，它这个禹下来这一部分东西，因为它笔画比较简单，如果我们不要这个曲线了，也不要线条了，我们把它变成直线，也还将就还可以过得去。你看下面，鸟、老鼠、象、马、兔子、羽毛、水，你想把这个东西一拉直，拉直了以后，原来的形象一点都看不见了。你把这个东西这么写出来以后，你再去看，你就知道，在《说文解字》许慎写《说文解字》的时代，已经通行的隶书啊，古隶呢，它还有半篆半隶，到了汉隶里面，它基本上是通行的是隶书，它已经是平直斜的笔画，全是直的了。为什么它要选择一个小篆做字体呢？原因非常简单，它还要那个独体字有象形性，因为没有象形性，独体字就不好讲了。你知道它选择小篆，它是有它的苦心的。小篆是古文字的最后一级，小篆以后就是汉隶了。因此你看，他为了保持一个有限的象物性，他选择了小篆这个字体来进行规范。因此呢，说文解字跟汉隶你一比较，你就知道了，就它的合体字不说，它的独体字基本上都是象形字，要不然就是一些契刻字，这是他选择小篆的一个很重要。所以他说他给象形字做的定义是什么，他叫化成其物，随体截曲嘛，就是你一个东西放在那儿，我就把你这个轮廓画下来，你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我给你画成什么样子，它必须是曲线的。那他选择小篆行，他真是要一下子上来以后，他就选择隶书，他这个独体字本身就有一些文字学家就认为这个独体字本身到了汉隶里头就已经记号化了啊。咱们不这么看，因为独体字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在别的环境里面它还可以看到，是吧？也不是绝对的就不能讲。第二，你看到了小篆的时候，它的一个一个的部件都成字化了。许慎把所有的字拆到最后，我们叫基础元素。基础元素它是象，它基本上还都是象形的。那么这样的一些字，这个独体的这种东西，它都有音，有音它就成字了。另外，它也都有讲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到后来就知道了，它只是一个系统。 小篆是古文字的最后一个字体，保留了独体字自身的可解释性，这正是许慎选择小篆的原因，也揭示了汉字构型的一个常见现象和基本规律。那么汉字构型还有哪些规律和特点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第一个字是兴，兴我们前面讲过，兴起嘛，就抬起来。第一个字甲骨文，四个手抬起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反正你看它是个框框，是吧？这个字不成字，你掏出来以后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不知道它，但是它是个东西，就抬起来了，它完全是个图形性的。你看化成其物嘛，然后呢你可以看它这四个手在旁边抬起来，当然你说它要画四个人更好，确确实实在图形文字里面确有四个人的这个图形。到了金文它添了一个口字，有人说这个口就是个记号，你想它应该不是，是什么呢？四个手不同的，很多的人要抬起一个东西来，他要给个命令啊，不然前一分钟你抬，后一分钟他抬，这劲儿不是使不到一块儿了吗？所以他就用嘴嘿喊一声，啊，咱们有些耗子啊，还有那个就是你看抬重物，那一面喊一面走啊，一面喊一面走，为的是整齐步调，他劲儿能使到一块，所以这个口子放得很自然。但是你看他那口还在外头放着，你还看不到他是个什么样子。但是到了小篆的时候，他那个口子放到前面那个东西里头塞到里头，它变成了一个成字，是铜，这个字就部件成字化了。铜是什么？一块使劲叫铜。铜为什么从口？就是因为有人一吆喝，他就能够有个命令。四个手，上面两个手就像灌洗的灌的两个手，在上面两个手，下面两个手，这已经成了个字了。说文解字这个字就念拱或者念囧，是吧？就是两个手型。因此到了现在，咱们是繁体字，上面是个铜，上面两只手底下的，凡是底下这两只手变成一横两点，很多什么兵器的兵，是吧？它都是这个样子。因此你看到了小篆的时候叫做 部件程字化，他就要追求我拿字来跟你拼，你懂意思就行，你不用看那样子。再下面是舂米的舂，你看第一个是甲骨文，第二个是金文，都画的都是一个样子，就是两个手拿着一个舂米的杵到这个石臼里面去砸这个米。好，到了小篆的时候，这个杵变成了五成字了，两个手我刚刚讲过，一个右手一个左手合在一起就是那个拱，再底下就是臼，这几个部件都成字了，就到了现在。后来它就慢慢的上面它就发生了变化啊，那是楷书了。那小篆你看成字了，任何一个字都可以被别人讲解，任何一个字都可以去讲解别人，这就字讲字，它就变成一个网络状的东西，系统化。所以部件成字化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我们再举例子看，头一行古文字是绝，断绝的绝。你看甲骨文，他拿一个刀去一束丝，他拿个刀在旁边，他当然一砍就断了嘛。后来是什么呢？后来他把那个刀子插到那个丝里头去了，然后加上一个金就变成断。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情况。下面是折断的折，甲骨文很清楚，这个草本来是这么横着放，现在他给竖着放，然后一个斧子给他砍断。他怕这个东西一上一下断的意思出不来，他前头加上两横告诉你这中间有空间的断了。你看一直到往下都是这么写的。到了小篆里头，它有两个形体。第一个形体它就把这个草给它连起来写，就变成一个竖直的草，加上一个金是斧头。那么它这样子你一看就知道斧头砍了草。斧头砍草呢，砍草干嘛？当然是断了嘛。但它就变成了一个用意义去绘形，它那个形体它不太讲究了。再变了，它这两个草就变成一只手了，这当然跟原来的意思不一样了，但是它用手拿着斧头去干嘛？当然是要把别人砍断嘛，拿着斧头干什么呀？是吧？就是要把一个东西砍断。所以从手从金就变成一个非常典型的会意字，有这意义就够了。当然这个手它是那个树枝的草变的，是吧？变的这个我们下面还会讲，这叫理句重构。好，我们再看看在说文解字里面的形声字，它结构层次化。我们讲到汉字书，讲汉字结构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一次性的给它放上去了，你看刚刚那个星啊什么那些字它都是一次性放上。而现在呢结构层次化的这个形声系统，它是一层一层上去的。我们从下头看，手加上扑加上那个补，就是占卜的卜，那占卜的卜其实它是一个拿着个小鞭子和一个工具，是吧？变成扑，扑加上丙是打更的更，这更再加上人是变，变加上革才是鞭子的鞭，一层一层上去。所以我们要想分析型说文解字，你一个字拆一刀就行了，因为你拆完了这个字，它还在被别人解释，它还有机会再拆，你不需要把它切得很碎。那么这样的好处呢，省了部件，上面的部件是拼出来的，它不需要再去做一个新的，而且一层一层的上去，它的关联性是非常的清晰的，是吧？上面就是下面的字。因此我们可以看看说文解字啊，独体字象形你可以讲，然后部件成字化以后，你就不拥有它，即使形象差一点，形象差一点一合起来以后它还是可以讲，因为它成字化了，它就意化了嘛，意义了。然后形声字呢，它就一层一层的上去，啊，一层上去，构成一个很好的系统。你再看到它的这个思路，它这个思路去整理了以后，那它就按照这个思路去挑字，你不符合这字，它就不要你了，它就不取你，它取很多的字里面，它去挑选，这样呢，它就建构了一个小篆构型系统。我们没有哪一个字典能做成这样的。你看，所有这些只有14个字是例外，9000多个字只有14个字是例外，而且这14个字肯定不是许慎的问题，段玉裁一给他找的就添进去了，所以在段注里面基本上14个字都没有了，他能达到这么科学的地步啊！因此他的构型本身他是有意图的，他是建构的啊，他不是一个字有一个字就扔一个字，有一个字就扔一个字。我们关于怎么样去结构他的原则和他为什么要选择小篆，我们就说到这儿。